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我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另外呢，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哎，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特别开心啊，也是我们的同事。先介绍一下我们啊，982挑战新歌声的主持人兼制作人静瑜。静瑜你好。 Hello， 大家好。没隔五分钟我又坐在这儿，其实我就是换了个位置，从磊哥那个地方换到我自己的地方。但是我必须为自己先拉拉票，因为我真的是盼了8个月的时间，盼到了。正大光明名正言顺坐在这里的机会， 真是从我们节目试播开始，静宇就说什么时候让我上你们节目待，我们在那个简陋的试播直播间的时候就说行，马上啊马上。 他没有要求我的时候我还自己冲进来一回， 一拖就拖到了年底。 在倒数第二期节目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一圆梦想，感谢两位主持人给我圆梦的机会， 平身。 谢谢了，给您先跪一个， 平身平身。 主要是啊，这个他这两个节目连得比较紧， 对 我们总特别不忍心让静宇上完那个节目直接就换个地儿继续来。 当然了，这个 但我有一颗戏精的心呢。 对，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上周刚上完你的节目，不让你来，不好意思。 我其实为什么要邀请你们俩呢？就是这个目的。就我都邀请你们了，你们俩好意思不邀请我吗？ 所以说， 行了，圆梦之旅了。 所以说，其实是你邀请我们，邀请晚了。 你早邀请我们上你节目，你早就上我们节目了。 谢谢谢谢，给我这个圆梦的机会。 天哪，这以后同事没法做了。 没法做了。 今天节目这个下了之后，立刻分。道阳票、 啊、微信删一删什么的、 哎、拜拜再见。 都在一个办公室，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不抬头了，算了算了，没关系， 再见，来不及握手、 啊、来不及来不及 啊。好，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来自大豆相声的许玉龙。玉龙你好。 大家好。 哎，这个玉龙啊，就是来过几次，但是我俩一直没赶上，文质彬彬的。今天咱们、这个、 躲着咱俩吧、啊，我怎么觉得躲着咱俩呢？ 我觉得是节目组照顾我， 是吧？为了您身体健康。 因为我早就听说了，听说我们这个另一位女主持 啊，王哥姐是吧？特别厉害， 她主要是躲着你。 哦，躲着没躲过去吧？ 当年女的没躲过这一关。 给你2017年留个好念想啊！ 哎、对， 留个美好的回忆、 啊。是是是、 哎，咱们下半时段呢，要围读的剧本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武林外传》。为什么选《武林外传》呢？ 谢谢各位。 静瑜是陕西人。 哎，陕西人。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觊觎《今晚有戏》这个节目很久了，就我一直有一个想当戏精。 改名叫王鲫鱼吧。 对啊，我叫王静瑜，以后改名叫王鲫鱼。 嗯。 就一直非常的有演戏的这个梦想，但是呢，首先呢，遗憾没有这个外在条件，其次台词功底也不过关。 是是，头点的不对，我就是奉承一下。 没关系，反正在一个办公室，一会儿不用再见了，你就点吧。 静宇只是缺一个机会而已，要相貌有相貌，要才华有才华。 然后呢， 漂亮的不像个实力派。 跟今晚有戏的一个特殊的渊源是在有一期节目当中的时候，咱们也是在围读《武林外传》其中的一集。 对。 当天呢，女主持人是徐冉，也是我的好闺蜜，就是因为已经好到就是觉得怎么损她也都没有关系了。她在里面各种用她的粗溜陕西话说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住了，我在外面，我刚下了上一档节目，我在外面听着呢。我说你真忍不了了，我作为一个陕西人。他说你进来，我说我进来就进来，我就直接冲进了直播间当中。 徐冉的陕西话有一股河北味儿。 对，不，他不知道混哪儿了。 他是陕西混河北，再混河南，再混一点四川， 山东啊，什么 对对对对， 他全挂一起， 全都混上了，所以实在就忍不了了，我就奔进来了。然后呢，我强烈要求，我也不能说你们俩照顾我，是不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搭档的是哪一位。听到大豆相声社，其实有点自己怕怕的。 我跟你说啊，这个玉龙以前没有跟我搭过，真是大豆相声到现在为止来我们节目的，这算颜值担当，知道吧？剩下那老几位就不多说了。 另外有两位我都合作演过话剧，你知道一块拍过照片， 漂亮。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看看那个谁 他们 另一面。 好，那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武林外传》啊，可期待一下静瑜的陕西话啊。好，我们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龙日一》，你死定了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683万啊！该剧呢改编自小妮子同名小说，优等生张静美转校来到顶级精英学府本城学院，却在入校的第一天不幸就撞到了混世魔王龙日一的枪口上。两人呢在开学相遇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互不示弱的正面较量。哥哥龙海一和发小金纯熙也到来，给这对欢喜冤家带来了不小的感情考验。而俩人呢就在这一来一回斗智斗勇的较量当中暗生情愫，他们的恋情在学院里掀起了巨大波澜，同时呢也让龙日一的家族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而在剧中面对龙日一围追堵截霸道式追求，学霸女孩张静美不仅不为所动啊，反而逐渐疏远，以这个一心要回归平静。而极端的龙日一呢则采取了假装失忆的这个策略，频频的刺激张静美。善良耿直的静美呢为了帮助龙日一寻回记忆，上演身体滑坡救美的情景啊，这情绪爆发的张静美雨中主动献吻。而两位主演邱鹤楠、张静美这两位新生代演员的表现呢，更是获得了网友的一众好评。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不负如来不负卿》啊，这个呢，我们今天啊，现在所选择的这个网剧和网大呢，并没有完全按照流量和这个点击率去走，但是介绍一些新剧给大家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是349万，该剧呢由同名 IP 改编。那天还说 IP 的事儿呢，我这个 IP 不太熟啊，它也叫 IP 了。那讲述来自未来的女孩这个爱情与僧人罗底啊，历尽艰辛羁绊相守的一个故事。无论是题材呢，还拍摄手法呢，它是走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么一个路子，说人们已经摆脱了这个物质的羁绊，精神世界达到了空前的平静之时，女主角通过这个时空实验室回到了几千年前的古代战乱之地，在危难之中与15岁的少年僧人罗底相遇。生活在古代的罗底呢，从小放弃了皇族生活，是苦修佛法，四处奔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消除人们心中的纷争，让世人的内心充满宽容和爱。那数次体会了两个世界强烈反差的爱情与罗底是心心相印，也鼓励他更加坚定自己内心的一个信念啊！这是不负如来不负卿。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呢叫做小妖在人间，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28万。该剧呢主要讲述一位网络小说作家写着千篇一律的穿越小说，觉得自己前途渺茫，突然有一天呢他被逆向思维触动，决定写作一部反穿越小说。某天呢这个妖界的一众妖族忽然感觉到妖力逐渐衰减，四位年轻的妖族成员熊、狐、猴、龟被妖族的族长换到洞府，从牛马二位长老口中四妖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啊，应该是惊妖的秘密对吧？ 对， 这个原来支撑妖界的戒心被盗，如果要是不赶紧找回来啊，这些小妖精不仅没法继续修炼，妖界也将会暴露于人间，届时呢会成为妖界的灭顶之灾。而妖界挑选熊、狐、猴、龟四妖前往人间寻找戒心，拯救妖界。妖在世人心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认知啊，说不管是从传说典籍还是口口相传，都能或多或少的听到一些关于妖的故事。而当下呢社会飞速发展，有新事有旧闻，而人们在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不少社会现象，比方说什么碰瓷儿啊，什么留守儿童啊，拖欠工资啊，这等等啊。而小妖在人间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看待我们世界的角度，用小妖的嘴说当下的事实，以达到借妖喻人的目的。而剧中的妖啊虽然有法力，但是每个人身上有普通人的优缺点，也有普通人 人的喜怒哀乐。小妖是你是我，小妖身边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 嗯，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第一部是八五将啊，八五将呢现在成绩不错啊，他的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单日点击量达到了236万啊，是周仲指导，张天琪、尹玲、潘春春啊、屈浩明、阿萨等主演的一个影片，讲述了这个魔法师啊萨利丹发明了召唤器，是幻灵之墙，能够召唤出历史上的一个武将，因此呢八位古中外知名的武将是集体穿越而来，加入到这场生存游戏当中，他们或是对峙，或是结盟，或是进行激烈的厮杀啊。2个月之内，最后活下来的武将有资格饮下萨利丹熬制的传世之酒，获得这个重生的机会。哎，大家就听啊，这个很想重生 啊。那在当代来追求自己的未尽的理想嘛。那作为一部不折不扣的动作电影，它在这个剧情和动作戏上的设计呢比较用心啊，就是选择了古穿金的穿越模式，而不是金穿古大家常用的这种模式啊。也将这个游戏中出现的求生情节呢融入到影片当中啊，他们这个主角之间经历激烈的厮杀啊，就是为了获得这个生存下来的机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搜狐视频看一下八五将。 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冷宫女刺刺客，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102万。该片呢是由西格、于轩、洪浩主演的古装喜剧网络电影，故事讲述的是皇权内争、江湖分忧，一个刺客组织听雨楼的出现更是让官员百姓人人自危，而冷连月和听雨楼一个决心扬名立万、武功平平的不靠谱的女刺客，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小手段抢到了一个大任务，却在接头的时候赶上了老皇帝驾崩，意外和太子陈杰时卷入了朝堂之争，而皇叔康王野心勃勃，在发动宫廷政变之后啊，封锁皇宫，大肆搜捕太子臣，意图抢夺传国玉玺，好名正言顺的篡夺大位。而太子臣同样急于出城，调大将军庞飞银率领的30万虎贲救驾，局势可谓是一触即发。这皇宫最后一处清静之地，仿佛也变得不再平静。内忧外患之下，两人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嗯，好，我们今天的网剧网大呢就介绍到这里啊。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和静瑜、玉龙一起来围读《武林外传》。 有人有没有人偷偷给他俩一镜头？啊、我们上面才介绍网剧网大，这节目在他们俩那变成交友节目了，一直在咬耳朵。 没办法，一会儿给他们的角色就是 是不是 恋人 啊？现在培养感情了是吧？啊，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马上回来。 那么任性的想要寻找美丽他乡，你像个孩子那么倔强着路尽头过不去的高墙，像个孩子闪着的泪光沉默着看向远方，美丽的幻想是生命的花，想要绚丽，想要深情绽放，你一定要是一个孩子，人也风吹不动你的坚强。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气预报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这算不算播两遍？ 算。 好啊，下半时段呢，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告了 我们要围读的是《武林外传》。这一集呢是在第8集左右，其实是一个回忆篇。 对， 就是回忆呢，当时大家怎么遇到的？ 怎么认识的？ 当时啊，这个佟掌柜啊，当时佟湘玉还没当掌柜呢，刚刚来到这栖霞镇，等这个新郎的出现呀， 嫁过来 啊。结果这个莫小贝的哥哥嘛，结果呢，阴差阳错，把这个刚准备偷东西的白展堂给认成这个新郎了。 他那个新娘服是腰带上有一个大珍珠，然后那白展堂就想偷他腰上那珍珠， 对，盗圣吗？ 对， 一边这敷衍着应付着，一边惦记偷这个大珍珠。 对， 就这么一段。后来呢，也跟这个莫小贝相遇了。这个莫小贝呢，正儿八经的是他准备嫁的人的妹妹， 小姑子。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直接来围读这一段。这个角色咱们简单分一下啊。二位啊，这个啊。 还用分吗？ 不是，二位就是我觉得这个，尤其是白展堂和佟湘玉的对手戏比较多，就直接咱们这镜头也好给，您二位就直接担了。 那都不重要，主要前面人俩培养了半个小时的感情了，你现在不让人演情侣，这前面白培养了。 我们俩已经决定好了，我来演白展堂，他来演佟湘玉。 对， 那你就辜负了自己的陕西身份啊！ 他为了下次还能上这个节目， 对，因为下次还能再找我来再演一次佟湘玉，我基本上角色也就被定型了哈。 那明天呗。 来，那我们其他角色分一下 上半场呢，他这一共是两趴。上半场呢是还有这个李大嘴，当时李大嘴是捕头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老邢，还有这个吕秀才，但是他们这个台词是分开的。那我来这个邢捕头，山东话邢捕头，然后大嘴呢就是王哥来。然后后来转到进了咱们这个客栈之后呢，吕秀才我来担一下。 好， 因为整个下半场是三个人。 那个时候大嘴是捕头，邢捕头是个捕快。 结果大嘴其实就是想当厨子。 对，所以这个当时的角色的地位还不大一样 啊。对，那时候大嘴那威风凛凛啊， 走路都摇起来， 舔着肚腩走道的。 我终于明白了，王哥说他在这节目当中是被当男主持用的，所以男女角色都可以随便给他安，是吧？ 对呀， 不是随便给他安，就是 社会我王哥， 我们尽量满足他， 男女都能播。 我们真不是随便给他安，我们是尽量满足他要来男角色的这种需求。这没有办法，有皇帝演皇帝，没皇帝演爸爸，这是他的这个人生目的啊。 有皇演皇上，没皇上演爸爸。 然后呢，我们下半时段呢是三个角色：白展堂、佟湘玉和莫小贝就由那个王哥来给担一下了。好吧，咱们听板三二一，咱就从这佟湘玉啊来喊这个白展堂开始。 好， 我就插一句啊，希望大家待会儿不要被我吓到，就是我会用全程陕西话来说。 今天晚上节目不叫今晚有戏，因为你的到来叫做今晚有戏精。 谢谢，我这是戏精本精，谢谢各位。 由于这个静鱼的这个声音穿透力比较强啊， 我离远一点， 对，适当的离话筒远一点，因为你在喊人啊，声音比较大。 你回来，对， 来，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啊，三，二，一，走。 你回来， 你回来，你回来！ 哎哎哎，俺们李捕头问你啊，你大白天的嚎什么呢你？ 你管我，我愿意喊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对对对对对，在栖霞镇还没有人敢在这这样喊的，你回来，你回来什么呀？回来？ 你以为我想喊？你以为我不想回家？你以为我干了1000多立地就为了坐在这儿瞎喊吗？你回来、 你还敢叫板了？小邢，把他给我逮起来，重打40大板。 好、你这个这好像不太合规矩吧？ 是吗？哎呀，叫你逮你就逮，天塌下来由我顶着。 哦，新娘子，那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小豹，小豹是你吗？小豹， 是我，是我。 啊，你可总算来了，可给我等死了，我以为你不想娶我了。 二位啊，二位啊，那实在对不住啊，那个刚才的事儿啊，那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别往心里去、 把他们俩都给我逮起来。那怎么能行呢？我答应知县老人也不答应嘛，是吧？那个那什么，以后白酒记得叫我一声啊。 哎，等， 别看了，别看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待着去，见热闹就上，什么素质都是。 相公，相公，你还在呢吗？相公， 在呢，啊，在呢。 那咱走吧。 啊，走哪儿去？ 去你屋啊，要不然咱还能去哪儿？ 去我家是吧？啊，行，就去我家。这往哪个方向走好呢？ 哎呀，你看你连自己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了。 知道，我就寻思，我这哎呀，怎么走呢？怎么走才不绕路？不是，哎，你知道吗？ 那咋能知道呢吗？这又不是在我们陕西。 啊，你是从陕西来的。 哎呀，你看你不是陕西还能是陕西啊？你可真逗，你还不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知道，这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陕西，哎呀，陕西好，陕西西安城我去过，人头特熟。到那儿啊，我跟你说，你提我， 相公，我家在汉中。 汉中我熟啊，那边龙门镖局是不是天下闻名？ 哎呀，你这个龙门镖局的女婿、名气也不像。 龙门镖局的女婿啊？ 咋的？你不想当是吧？ 不是，想当啊，我天天做梦都想了，这个能跟龙门镖局攀上亲家，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哎呀，小字甜的，你看，怪不得人家都叫你桃花剑呢。 桃花剑 咋 了？不是我就是啊，对，我就是人称嫉恶如仇桃花界的衡山派掌门莫小宝。 哎呀，汗，你再接着汗，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吧？ 是那个娘子，那什么，这个要不你现在就坐会儿，我给你弄点水去。 没关系，我不渴，我不渴。 我渴啊，你先待着吧。 哎呀，不准去， 就来， 不准去。从现在开始，你去哪里，我走去哪里，咱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不是，这位大姐， 你管我叫啥？ 娘子，你听我说呀，我这为了接你啊，赶了不少路，我是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那咱就在这儿住哈吧。 啊，不用了吧？不是我的意思是。 有人吗？我们要住店。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 人呢？ 小生吕青侯为知两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宽恕责个。 责个，赶紧找房间，越快越好。 不用找，小店全是空房。 哎呀，先别管房间了，赶紧想跟个弄些吃的。 对不起，小店没有这项业务。 那就帮我们把箱子搬进来。 对不起，小店同样没有这项业务。 我给你钱。 对不起，给多少？也不能搬啊！正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啊。好，不娶，他不搬算了，你去搬啊！我到楼上等你。 这时候，莫小贝登场了。 有人吗？哎呀，这个盘子不错，圆的很。你看，相公还带青花的。你看， 请问你是新娘子吗？ 不是新娘子，我穿这一身干啥？ 那你是衡山派的新娘子吗？ 你咋知道嘞？哎呦，这江湖就是江湖，你看这啥消息这都传得快呀、 嫂子，我终于找着你了。 不要哭啊，你是小贝吧？ 是我呀。 你看你这小脸哭的花的，哎呀，给嫂子心疼的。你快说，你快说，咋回事？ 我哥他出事儿了。 啥？进来吧。 白展堂端菜而入。 赶紧趁热吃了。 不着急。你想搁哪屋的？ 哟， 你想歇一会儿？ 哎，这谁家孩子呀？ 楼哈碰上的，不熟。 哎呀，这小脸花的，你看，哎呀，怎么的？不听话，让你爹打哭了吧？ 我爹早死了。 哎呀，这么可怜呐？那你娘呢？ 也死了。 哎呀，你家还有谁呀？ 除了我，全都死光了。 看这孩子啊，这命够硬啊，逮谁克谁呀？ 咋说话？你这个人，你就是讨厌的很。来，小贝，咱不跟他玩啊。 那成啊，你们先玩着。那个，我出去活动活动筋骨。 站住！你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发射。 射啥呀？ 烽火霹雳弹。 哎呀，这我知道啊，龙门镖局的独门暗器。不是，哎，你啥意思呀？ 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哥？ 你哥？ 他相公。 谁冒充了？ 你不说是吧？哈？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哎，不是，我说行吗？那个，这个小人之所以冒充莫大侠，是因为我想报他的救命之恩呐。 嗯， 当年我被人追杀，几乎丧命，莫大侠舍身相救，我才苟活到了今天呢。那是在一个夜黑风高之夜。 哎呀，你挑重点的说。 他救我，我就得报答他。啊，所以当我看见那俩捕快快欺负你的时候，我就情不自禁的挺身而出啊。 你还是没说你为什么要冒充我哥。 不是，我要不是冒充你哥，他能乖乖吃饭呢？啊，再饿上三五天，他哪还能见到你哥呀？ 咋不能见？我哥正在下边等着他呢。 哎呀，下边莫大侠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哎呀，这不摆明了拿兄弟当外人吗？真是的。哎呀，莫大侠轻功怎么样啊？ 他要是有轻功就不会死了。 啥玩意儿？你哥死了？哎呀，真是天妒英才呀。 轻功。 哎呀，莫大侠你死得好冤呐。 哎呀，我跟你说，终于盼了正宗的陕西话了， 就跟听电视剧原声带一样。 我就觉得我们这半年的《武林外传》都白读了， 是不是？ 你们这半年在我不在的时候读过多少次《武林外传》？ 反正七八九十次吧。 我们连电影都有，这出镜频率非常高的。 这个电影我都一直留着，这个知识，我们在我们这个出场的这种机会非常非常多的。 片头曲、片尾曲我们都有。 你知道，作为一个陕西女孩，其实挺尴尬的。 为什么呢？ 今天专门穿的特别的，你知道，我不说话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是一个江南女子，还比较温婉，但只要一开口就全黄了。特别是刚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就会问说：“哎，你是哪里人呢？”哦，我是陕西人。哎，我知道你们那佟掌柜是吧？哎，你给我来一句，你就给人家来一句，那个很 来一句， 对，来一句那个很标准的，我的个神呐、啊，就瞬间就破功，形象再也没有办法补回来。 都这样，我也被这样盖评论过，就是人家给我拍一张照片，同事上面写的。No moving, no talking, 就是不说话，别动，一切都很美好。 可以用到我的身上，我可是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谢谢。 想问问静瑜坐那儿适应吗？ 还挺紧张的，真的，因为我通常坐你那个位置，我就没挪过，你知道，就是接下来完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就很紧张。 你猜是什么？我不知道。 想起了， 我得感谢一下玉龙哈，真的就是还，因为我第一次跟专业演员搭戏，就我非常满意我这个搭档。 那 你们今后需要什么？就是你们说相声需要陕西话的，尽可能 给 我。 觉得真是，以后你就是这个陕西话的代表了。 是吧？棒棒的。 真的，特别特别好。 像听原声音，而且戏也很好，不仅台词好，戏。 对，特别 谢我王哥， 对 对对， 特别到位啊！那前两天、 你那袖子也不错 啊， 你那袖子也不错。 支持为支持， 对不起， 你快狗血脸，烦死了、 啊！对不起啊！哎，你说这个郭芙蓉怎么相中他的呢？你说这玩意儿？ 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你看芙蓉那样的性格，然后肚子里没点墨水，就喜欢这样文文弱弱的，要不然说俩人能凑一对儿呢、 互补吗？ 哎， 啊，上前两天啊，我和王哥在那儿 坐着被周准和静瑜呢就是问了 来了一段艺术人生是吧、 啊、点亮艺术人生、 啊、对对对 哎不是智慧人生、啊、唱错了啊 来了段艺术人生 那咱们开始点亮静瑜的艺术人生吧 啊行 啊, 啊 来来来 咱按照他们那天问咱们的路子走还是怎么着啊 你自己给自己 自作孽也不可活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你问一般问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就是你对两位主持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特别佩服给两位跪一个 不是、 啊、 你还是问问我 你的节目主持人 你 搭档来 你的搭档你什么感受 对对对 对, 对 这个我挺害怕我已经捂上耳朵 没事那他的坏话咱哪天再说 听完了之后玉龙就发现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先说说今天没来的你俩节目搭档对对对其实这样的这个节目呢我换过很多个搭档从咱们4月14号开始开播那天我最早的搭档孔文到后来的时候再换搭档就是换了很多包括自己一手带起来的很多的我们大学生主持人 是的 像杨帅啊、张彤啊包括刚刚在一起唱歌的赵硕呀、包括还有涛涛啊等等等等的真的是换了特别多所以我们节目就是铁打的我流水的搭档 铁打的王静瑜 我克搭档你发现吗那个莫小宝已经把我克死了 你跟莫小贝有一拼了 没有其实就是换了这么多人其实你转过来心想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你值得去学习和补充的部分但是确实呢每个搭档你也在他们也有一些磨砺你的部分 我们 很多 他们 磨砺走了的 他们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磨砺你的地方都在哪儿呢 啊对其实这个节目吧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制作人可能我承担的地方要更多一些包括就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日播节目包括其实郑磊应该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所有的事儿一遇到你这儿的时候你就得自己一个人先担着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希望说搭档替你多分担多做一点但可能就是说这并不在他们自己给自己预设的这个职责范围之内 对 啊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私下里当然节目大家当然看到我们都是一团和气的啊我关完话筒的时候你干嘛刚不帮忙我 Q 或者帮忙不做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后来回头包括一年做完了之后真的还挺感谢这些搭档就我跟他们在一起成长包括搭档当中有一些一直陪我走到最后的包括有一些中途因为各种各样原因退出的都很感谢他们 其实不仅仅是静瑜这个节目所有的新搭档两个从来没有磨合在一起的男女主持人搭档凑在一起包括新节目都会有这样的磨合状态每一对都是这样这不是一个节目的个案 哈对对对对其实我们节目组还好啊 我们天天打架你知道吗一个一团和气的出了门就鼻青脸肿 那咱人多呀不像他们还铁打的谁我们不需要铁打都是流水 我们都是流水 只要有一段时间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因为从我们下面的那个直播间看我记得我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是一天都没有休过就是我们是日播不下来比如说周六周天每休息每天晚上定点出现在这里以至于我们的导播老师每天看到我就是三个问题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我还以为到了终极问题了呢How are you? 你从哪里来你是谁、 啊、 你到哪里去 你是谁到哪去啊 这入戏太深了这 入戏太深那其实做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挑战新歌声啊一直是一个咱们怎么形容啊你们一般怎么形容这个自己这个节目呢一句话 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 FM982 挑战新歌声 但你知道在 KTV 在982不是在 KTV 和小酒馆里你经常会见到形形色色哈哈哈哈的东西 对所以你知道经常有很多的就是真的是有唱的非常好的嘉宾来也真的是有包括像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是音乐爱好者他不是专业的歌手 对 我不知道玉龙唱歌怎么样哈 唱歌还行 来吧来吧来别光说来来来来 玉龙是 点歌去吧 走板儿的 对 玉龙呢是上舞台演出的时候是不需要搭档的 啊走呗走 别别别别 我需要你你坐着我所以我就 因为通常我们节目当中哈来很多的来很多的这个音乐爱好者他们有些表现的确实是很好但有一些因为只是爱好者再加上第一次来就是来电台来电视台就是不像玉龙这样就表演经验已经很丰富他可能来之后他不怵好多的小孩年纪非常小包括我们节目这个星期四来的一位嘉宾是01年 有点怯场 对只有16岁就是那个小姑娘还稍微好点其他的就可能来了之后完全发挥失常私下里跟她对的时候完全没问题来的时候一拿话筒那完全都不在调 上手指抖啊 对那你没办法夸你知道你就很尴尬你接下来你能怎么说呢 抖得真均匀 这时候呢我就有标准的说辞就是说 我们酒吧二呢是给众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不管你唱的怎么样，只要你敢唱，我们都欢迎你。 你看这个话术多熟练，但是我突然间想起来了，刚才玉龙所说抖的真均匀，是跟你的职业有关系吧？你是走板的，你抖的就很均匀 的。哇呀呀呀呀呀呀！ 全在节奏上。今天呢，我们就是玉龙多担待一下啊，就是可能会稍微冷落你一些，能把这个静鱼抓来上我们节目呢，这个也没什么机会了。 不唱首歌，赶紧抢抢分量。 其实我觉得我多听点了解他们这个节目也挺好的。 主要是多了解一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再决定以后要不要找我说相声。 哎， 也可以啊， 唱歌呢 哎，对，这真可以。 对对对， 虽然我唱的不好吧。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刚才他那套话术，你再听一遍，就是我们是一个什么？ 对，我们九八二青年广播是给众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而且我平常我还捎带上你们节目，我说我们九八二有众多各种各样的节目，比如说我们有侧重音乐的挑战新歌声，有偏重戏剧的今晚有戏。如果你有一个爱唱歌爱演戏的心，都可以来到魔方秀节目当中。 对吧？ 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勇气。所以说，你看昨天我们特别芳华正茂特别直播，唱了一首《勇气》，就是唱给自己的。 他一共就唱了40多秒就被我给拉了。时间到了，报时了。 时间到了，报时。早说呀！我昨天获奖感言短点说，给你留时间就好了嘛。 他在你前面，你没赶上，他的时间就给你留着的。 天哪，我空出来给你了。 好， 谢谢。 下面又到了得罪人时间了啊。他曾经问过 咱们，憋着坏，你看看憋着坏的样，你看看他。 你看他今天他搭档不在，没法让他们默契一下。 对， 但他也问过咱们，对谁哪些这个嘉宾就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刻，有没有一些嘉宾大家在现场表现不是特别的优秀，不是特别的好。那既然呢搭档不在，咱又说得罪人的时间呢，咱们就不说那些让他印象深刻、表现特别好的那些嘉宾了。那但凡听节目看节目的人也知道谁优秀，是不是？那你就说一说，让你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嘉宾是什么样的类型的啊，他是哪儿 崩溃的 哪儿的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中，让我们觉得确确实实是还需要有待于补足呢？ 我觉得善良一点，我们不提人家名字好不好？ 那是不要提名字，我们也不敢提。 没有，之前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跟一个演艺公司合作，所以他们会定期输送他们的艺人过来。那个小孩呢，确实也非常的年轻，来了之后先问我姐哪有那个卫生间，姐哪有镜子，姐你这边还有粉底什么之类的吗？就因为我们是一档视频直播，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我想哎。哎，挺好啊，小伙挺帅，能帮我们节目增加一些视频流量啊，点击率啊之类的。结果真的，一开口，他唱的是改变自己，王力宏的。 啊， 然后第一句 我听见了， 对， 自己当的底。 最近有点烦，最近情绪很乱，最近的事情让我不知不觉，我可以改变。就已经是这样了，你知道？就全程我在这边，我天哪！待会儿回来我该怎么接？这我觉得勇气我都没有办法说出口。 您可以接《五环之歌》什么的。 那一瞬间 肯定 是崩溃的。 对，回来之后呢，只能帮他找补说啊，可能是有点点紧张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当中可能不是很适应。对，那个小孩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 你还粉底了。 对，粉底太多。 小帅哥，你唱完你的原创歌曲，可以为我们带来改变自己了吧？ 我觉得你刚才介绍完之后呢，你提不提名字已经不重要了，基本上已经定位定的挺准确的了。 大家回去搜啊，哪一期挑战新歌声唱过改变自己？ 要不怎么说这个我们是一个得罪人的环节呢？其实我们在魔方秀整个这个大环节呢，都是一个秀的这么一个舞台。 对，其实也等于是我们整个魔方秀这几下辖的这几个节目是一个完整大节目。 对，所以你看，就是魔方秀里面主持人没几个正常的，你发现了吗？就一年节目做下来之后，全部解放天性，解放自己，包括我刚刚是唱了改变自己吗？ 哎，真的，你发没发现？你发没发现？说良心话，就是一年多前我认识静瑜的时候，他话不这么密 啊。 现在就是生怕控播， 不能给控。对， 就一听到没声，他可能就紧张。 对 啊，还是 撂不了地啊。 啊，还是留给你一个最后的时间，就像那天你留给我们一样。咱们就明年呢，也是因为咱们的节目的调整问题啊，静瑜也不能再继续主持 了。昨天说 了， 因为主持人个人档期问题，对， 太满了，太红，人太红， 太红，你看你脸都红了，咱们这样不合适。可以最后有一个对你的听众也好，对你的搭档也好，对你的嘉宾也好，最后一个感言。 妈呀，你知道我话这么密，你给我7分钟是不够的。 不，其实我现在算了一算，大概只能给你40秒。 40秒啊，就 跟你 昨 天唱歌 时 间差不多啊。 我明天很忙呢，主要我还要去大豆相声社跟玉龙一起说相声，对吧？ 没事，他们我看了他们演出不密。 一周就两场，谢谢。 其实接下来呢，我需要 cue 一下主持人，你可以在这个 cut 单当中找一下挑战新歌声，我们有一个电乐叫做催泪版。 催泪版是吧？我给你找一下啊。 其实没有那么 是在伴奏 融化。 在哪儿啊？告诉我。 像片花里面，在片花里面。 片花里边什么、叫什么？ 没有，下面就是电乐，有一些稍微煽情一点的。 唱 的、 这是《金枝欲孽》， 是就是深情、深情版是吗？ 对对对对对，深情版。哎呀，其实。我非常的感谢982这个平台，每一次在包括开头的时候，王哥也都会介绍说我们是一档可以不仅是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平台，这是一档就是全国第一家把可视的融媒体平台，在每一档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都会这么介绍一下。同样今天也特别的感谢王哥，感谢郑磊哈，虽然说是礼尚往来我有了这么一个环节但真的我在我自己的节目当中我没有机会，或者说也自己不好意思 cue 自己去说这么一些话，有这么一个机会，因为我入台可能很多人没有再听过我的节目，因为一入台的时候一直是在播整点资讯，这个节目呢非常锻炼人，但是有的时候不容易被大家记住，因为每次出现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所以这是我第一个独立承担当制作人的环节，然后的节目，而且自己当主持人，包括这一年当中遇到了很多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挑战，一年做下来了以后会发现说哇，其实人都是低估了自己的潜力的，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说我要面临这么多的问题，我可能早吓跑了。 但这不就是静瑜的成长吗？也是我们整个982这个频率的成长。 没想到他刚入台的时候跟我一起就是同行都播新闻，是吧？ 谁没播过？大家哪一个主持人来的不播资讯呢？ 我跟王哥当时在一个实习的电视台， 对， 我们俩都是晚上上大夜班的， 就是晚上播大新闻的，开玩笑的。 那我就知道哪个节目了。好啊，那是时间有限啊，真是都没有聊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观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静瑜啊，最后这种表达，其实我可能在年底这几天呢。 为什么你让人家快点说完，你还有这么多话？ 好，那我们再感谢天津一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接下来你说 我最喜欢你们节目的就是每次报完你们冠名名的时候，然后王哥跟徐涵都会。谢，特别谄媚，你知道。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磊， 明天见， 明天见。 坠落屋顶，月亮无踪迹。